牵起我的手，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遇似，可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我就说一个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这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才能了解。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的就和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我爱的借口那是不是有一天落寞。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如果没有如果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我曾说，一个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这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待，地球毁灭掉的那天。别怕失去我。 像个孩子找不到路，回不了家。我在梦里见过他，不带一丝的伪装。他仿佛无所谓，他仿佛不会爱上别人。谁都会害怕，害怕世界天天变坏，忘掉最初说过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而且都是免费的，比如说空气、阳光和雨后的彩虹，以及朋友之间的默契，陌生人之间的微笑，看见老人手牵着手在屋里听雨的这种声音，跑步赶上火车，一回家狗狗就摇着尾巴向你走来，这都是一些免费的心灵供应。你有多久没有在意生命中的这些小美好了呢？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

注定无泪无悔，就像有多危险是纯诚毒药，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再长的那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无法到达，忍耐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结果却是甜蜜的，当一切尘埃落定，当一切就是回放，当一切属于平静，我们才会真真正正的懂得这个意义，其实才是一种深厚无价的丰硕收获。 看地美中的猫追逐花一招，想热恋的人们和好在吵闹，其实学我静静多好，不必为别人烦恼。听说爱很奇妙，让人哭而笑，出了什么味道，香扑香水草，真爱大家都在寻找，有没有人真找到，等我长大有翅膀，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为什么不见太阳，是不是爱上他受过了伤，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单场恋爱会怎样，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枯燥巴不得逃跑，天空它有多高我好想知道，梦的大声铁打你好，牵手往大海里跳，寂寞偶尔围绕在透明城堡，从没有人看到，就算累得掉，倒映着给自己微笑，就是开心的逍遥，等我长大有翅膀，我一定要 爱上的树果子上，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欢迎，看成猎人会飞呀，我要带天边大去流浪，我长大有春光，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为什么不见太阳，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外面世界有多大，如果逃出鱼缸

在节目里呢，也可以将自己一切心情的寄语写给我们。新浪微博找到雨辰主播，告诉我你心里话。自己打败自己其实是最可悲的失败，自己去战胜自己那才是最可贵的胜利。偶然的要回头看看，否则永远都会在找寻。谁都没有能力去篡改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接受生活给你的种种考验。 你和我就碎了吗？别用沉默代替回答，陌生的让我害怕，心像被针扎一下，总是不听那句话，我想你是故意装傻，不是不懂得表达，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吗？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自由。长大不成熟的感情啊，让我变得小心害怕，我和你就算了吧，不想再为爱而挣扎，爱情我没有火花，至少了解后懂得放下，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自由，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已可以给你 想你在身旁，以为会让的你我心全心感动，因为你带着我痛苦的却不是我，你的你的话语不断地伤我的受伤，让我无法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我不是想变装，我的自在你是痛，你的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我知道你有多爱我。 骗我。 欺骗我的手，等天知道真不信我的心在颤抖，盲目的爱到最后终究自作自受。 No， 我不曾幻想的秘密来自有一个你的愿望的美丽也不曾属于我，爱的我不琢磨，我的伤口也斑驳。 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用不由衷，别记得你了，不要再让爱骗我。将错就错，而不是一生折磨抱着我，想的却不是我。Yeah， 一生用一万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爱的出发。You was half the life, why you was make me cry,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goodbye.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统筹城乡步伐，推进城市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协调发展互惠一体，精心抓好城市建设，实施县城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着力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深入实施五城同创，实施102国道黄土庄至段甲岭段综合改造，逐步打通东市区迎宾路、建兴路、闲人街、鼎盛街等断头路，改造提升北环路，逐步打通燕郊燕陵路、神威南路、东二环路等断头路和卡脖路，拓展改造燕陵路、迎宾路、惠福路、福成路四座下穿京秦铁路地道桥，加快燕郊北部科学城、南部健康城路网建设，完成燕高北路、幸福路、燕陵南路、水厂南路等九条道路建设，使路网结构极大优化，服务项目建设畅通群众出行。在东市区建设市体育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在燕郊建设文化体育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图书阅览中心等标志性文化体育设施，加大城区道路、街头、住宅小区等绿地建设，实施燕郊体育公园、居河森林公园等七个城市公园建设，做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力争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8.5%、34%和12平方米，建成三季有花、四季常青、色彩斑斓的美丽城市。对市医院进行扩建，选址新建中医医院，加快燕郊公安分局、燕信中心、移动通讯大厦等公建建设，完善市政设施，加快城市综合管廊建设，着力解决燕顺路、行宫东大街等路段雨后积水问题，推进东西市区雨污分流改造，提高城市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逐步建成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漏、水体不黑臭、具有吸、蓄、净、释功能的海绵城市，推行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厂、建筑垃圾处理收纳厂，推进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为主、医疗垃圾处理为辅的静脉产业园建设。在东西市区城乡结合部，加快建设一批站测一体的垃圾中转站，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以上。日前，团市委组织市职教中心40余名学生志愿者来到市光荣院开展学雷锋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慰问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战士及烈士家属。活动中，志愿者们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帮老人整理内务，有的为老人捶背按摩，与老人聊天拉家常，有的认真倾听老战士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光荣院里充满了劳动的身影和幸福的欢笑，老人们也为前来慰问的学生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同学们要继承传统，不忘初心，早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志愿者们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传承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日前，居阳西大街街道福鼎庄园社区邀请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和药品销售人员来到社区，为居民讲解医药选购和使用知识，提高居民安全用药水平，增强依法维权意识。活动现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就如何鉴别真假药品，怎样正确服用药品，老年人使用药品注意事项和保健食品的选择误区、常见销售陷阱等，为居民进行了详细讲解。药品销售人员结合生活常用药品，介绍了购买非处方药物的注意事项和真假药品鉴别方法，受到群众欢迎。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社区居民发放了安全用药手册、生活用药常识等宣传资料，普及药品安全知识和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营造了全民关注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燕达医院为进一步提高神经内科医疗服务能力，缓解特殊疾病患者看病难等问题，

明日的恩怨，早泄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在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和事，但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总在下雨的时候想起最想念的人，想起和他一起在雨中散步的情景，那是一份抹不掉的甜蜜，忘不掉的是他的笑容。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我就有了飞的理由，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你懂了，所以我自由，你不懂，所以我坠落。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我就有了思念借口，爱引动我飞行中双翅。

在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真的很倒霉。当我们觉得自己倒霉了，最好心里想一想，这是在挥洒我里面的一些的负能量，挥洒之后呢，剩下的可能全部都是正能量了。在你不害怕的时候去动摇，这不算什么，在你害怕时不去动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等你害怕的时候还去动摇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哦。 落雪的天，不再看你的脸，我微笑着流泪，是心酸的滋味，开不了口说再见，一切都早已不见，不是阳光太耀眼，眼泪一脸呈现，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分每一秒，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分不清走不开，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句每一幕 的心酸含泪。你不知我低头，只是怕我心更痛，难忍住的眼泪，只好转身偷偷流。我们曾经的故事，只剩寂寞的空洞。擦肩而过的今后，只是永远在心头。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分每一秒，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分不清走不开。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句每一幕，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两颗心三行泪。我的世界不停纠结，每一分每一秒，你我的故事开始纠结，分不清走不开。你我的世界不停纠结，用一句每一幕，你我的转身平行的交错，两颗心淌泪。 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像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每一个女孩 不恋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 Never make you cry, I treat you right, feel the love and close your eyes, baby. 都期待拥有爱，能够被人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何时变成了依赖。 都期待拥有爱 ，Never say goodbye, 不要再分开。 想让你明白，对你的爱就像深深深。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